三天两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苏滨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早，欢迎你在早间的时光准时的收听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哎，为什么你喜欢听老歌？为什么我们老是这么喜欢怀旧？并不是因为可能你怀的那个旧时代有多好啊，而是因为那个曾经过去的岁月，有你走过的路，有你经历的故事。今天早安长颈鹿第一首歌，我们就来怀旧一下张学友和高慧君的合唱，你最珍贵。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风吹玫瑰，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 当时有高慧君这首合唱《你最珍贵》，充满了爱呀。这里是陪你一路有爱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陪你一路上听听歌，唠唠嗑。唠什么嗑呢？今天说一说，怎么样从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上判断他是单身或者不是单身，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啊。有听众留言说，连篮球局都不来了，他肯定不是单身了。他要去的是有异性的局。好，听到这首歌，陈奕迅《傻傻呢》。 从来不装生，动也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却想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盏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烟花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不懂都不同，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亮的还带来笑容，结果天地中成了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那谁管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尽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接到物理过去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手尽头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了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我有我的颂，很多人被感动。不知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见到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想追求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我不知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想清楚有恃无恐。骨头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依然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知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 Thank you. Thank you. I'm just going back to my bed and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有雪来陪着你一路上保持好心情。你属于快半拍的人还是慢半拍的人？我有个朋友啊，就说毕业这么多年，自己虽然一直努力，但是因为这个个性上是慢别人半拍的人，所以呢虽然努力，但是还是不是太理想。不过慢慢的，他说随着时间哦，我的运气不是太差，终于获得了一份很多人羡慕的工作，然后生活也是慢慢慢慢的，虽然慢半拍，但也是慢慢变好。他说我相信足够努力的女孩运气一定不会太差，在你努力的路上，希望有一双红色高跟鞋配着傲娇的你。天涯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 健雅红色高跟鞋。那个什么，大学里头要开始刷脸进宿舍了，这是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在今年开始2626名新生要进行这个人脸识别系统上的注册才能够进入宿舍。当然这个学生可以通过什么校园卡呀，或者是语音识别功能啊，就站在机器面前先识别一下，然后呢扫一下自己的脸就可以进入到自己的宿舍当中。而且这个机器，这个人脸识别系统的机器还可以识别26种方言。我的天哪，这个学校附近的小偷说、大学宿舍都安装人脸识别监控系统啦，这哪是防我呀。许巍蓝莲花。 我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 清澈高原，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现在是7:29。 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锦卫1033，搜寻上空最美的声音。锦卫1033， 锦卫1033， 搜寻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充电时间。 充电时间，运营价值观。 欢迎来到今天的运营价值观。为什么有的产品即使很少打广告，你依然会见到很多人在使用并且谈论它，而有的产品呢，即使投入了大量的广告，却只能安静地陈列在货架上呢？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让产品变流行的11种方法第二期。 这里是充电时间，以声音为介质的学院派资讯服务。 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展示自我。每个人都想向其他人表达更理想的自我，如果你的产品可以帮助用户展示自身的想法、地位、形象和价值观等等，人们呢也很乐意把它拿出来展示。比如说展示想法，这个很常见啊，比如说大众甲壳虫的 Think More。 第二呢是展示地位，如果你的产品能够让用户产生优越感，那么也会被他们主动传播，比如说游戏当中的连杀截图，游戏迷们很乐意把他们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里，以此来展示自己在游戏当中获得的优越感和地位等等。第三呢是展示形象，由于产品的受众少或者功能单一，所以呢人们可以通过使用它来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身份或者形象。比如说 Kindle， 它的功能非常的单一，就可以很好地表达用户的身份和形象，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喜欢阅读。第四啊，就是展示价值观。台湾的全联超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通过把省钱重新诠释为经济美学，从而呢很好地展示出消费者的价值观，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以上啊，我们讲的是展示自我。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高度情绪唤起。什么样的情绪可以促使人们进行分享呢？具体到产品啊，唤起人们高度情绪的方式很多，比如说运用鲜明的色彩，红色是最多的，将产品拟人化，比如汽车的正面很像一张脸，制造滑稽感，比如说表情包的设计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啊，最能影响一个人情绪的并不是视觉元素，而是听觉。因为听觉啊是直接作用于人体大脑当中负责情感和情绪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相比于打字，你直接发语音过去骂人更容易激怒对方。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极限属性。所谓的极限属性，其实就是指你的产品有哪些最什么什么的属性。比如说最薄的手机，最轻的自行车，最快的操作系统，全球首款双屏手机等等。之所以这种信息容易被人分享，是因为人们天生对满足好奇心的需求。就拿手机的薄来说吧，多薄才算薄呢？不知道，也许是7毫米、6毫米。如果你的手机不是最薄，那你就给不了他们答案，满足不了他们的好奇心，自然呢就不会被谈论。但如果你的手机做到了全球最薄，那就相当于满足了人们的认知需求。原来最薄的手机才 4.75 毫米啊，什么牌子的？哦，原来是 vivo。 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只记得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而不会关心谁是第二个。所以呢，想让产品变得流行，你也可以通过打造极限属性来实现。那说到极限属性呢，就让我想起了小米科技的 CEO 雷军在发布小米6的时候介绍屏幕的一段话。今天的充电语录呢，我们就来听听雷军讲解7年来最好的一块屏幕。 充电语录： 这7年来最好的屏幕，它有我们过去这7年来所有的技术。我们再回顾一下，首先它是高亮屏，它的亮度可以高达600尼特，它非常非常亮，在阳光下也清晰可见。同时它有高色彩饱和度，有高对比度，还有阳光屏，在阳光下自动动态调节色彩和对比度。当然也有我们这次新做的1尼特的超暗夜光屏，有效降低蓝光和4096级的智能调整。所以呢，这一款屏幕也是我们7年来的巅峰之作。 听完了雷军的讲解，有没有对这款屏幕产生兴趣呢？我们继续来说让产品变流行的方法。 接下来要说的是第十点，行为胜于。为什么星巴克要卖杯子呢？他真的是想靠杯子业务来赚钱吗？在我看来不大可能。我想更好的答案是他在利用顾客的行为剩余价值。即使是每天都买星巴克咖啡的死忠粉，他真正喝咖啡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天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那剩余的十分之九怎么办呢？这就需要发挥行为剩余的价值了。桌子上的星巴克的杯子就能够时刻提醒他与周围的人，不要忘了还有星巴克这个品牌呢。所以啊，你可以通过增加一些周边产品，变相的增加主打产品的使用和曝光频率。第十一点呢，就是可模仿性。当你的产品被人们展示和谈论的时候，一定要保证留有足够的销售线索，比如说产品名称、 logo、 二维码、网址、地址等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模仿别人购买和使用你的产品。那对于一些低频消费品来说，他们的 logo 都是以文字为主的，这样人们才能够根据文字这个最直接的线索去搜索和询问他人。就像你知道戴尔这个牌子的电脑吗？或者直接在百度上搜索 DELL 非常好找。好的，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充电贴士。 每日必知， 总结一下上面提到的让产品变流行的十一种方法当中的后五种。表达自我，让产品能够帮助用户表达自己的身份地位、形象和价值观等等。高度情绪唤起，唤起开心、敬畏、生气、亢奋等情绪。极限属性，打造最系列或者首款系列等等。行为剩余，利用周边产品变相提升产品展示的频率。可模仿性，提供销售线索。今天的充电贴士你学会了吗？充电时间，今天的关键词流行。这两天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小朋友画廊公益活动刷屏呢？那为什么我们的朋友圈就被这么没有征兆的霸占了呢？他们究竟是怎么干的呢？在充电时间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回复流行004，流行004，给你答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Big White， 一款具有空气净化功能的项链。在雾霾面前，我们每个小小的生命个体改变不了大环境，但我们可以尽量改善我们的一米呼吸。它体积小，可穿戴又不失时尚，设计灵感主要来源于四叶草。四叶草精致小巧，每一片叶子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真爱、健康、名誉及财富。这种拥有四片叶子的三叶草十分难得，正如我们给予挚爱的礼物一样难寻。Big White 的空气净化功能才是针对我们挚爱的贴心设计，它能让我们远离细菌病毒的感染，其负离子将甲醛、甲苯电离分解成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使我们的身体和肌肤免受伤害。净化器每秒释放300至500万负氧离子，与空气中带正电荷的 PM2.5 颗粒中和，形成更大直径的大颗粒，使其快速降落，快速清除一米以内的有害颗粒物质，有效规避污染物，帮助我们远离雾霾，高效保护我们的家人健康。 Big White， 专属于你爱的空气净化器。 Big White 四叶草负离子空气净化器项链，订购电话13903119280，13903119280。 邂逅一个姑娘，怦然心动；偶遇一个机会，平步青云。意想不到的惊喜最美，品味103.3。下一首歌， 更动心。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一零三三，三恒圣空最美的声音。 哦，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有雷声在喊不停，雨过境眼里看不清，谁轻声狂飙，见我一身的秘密。很确定我想去哪里，往前走又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 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停。谁的命令，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 跑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真心和怀疑总要决斗， 命运一直走，是一看到时就该闪烁。应该有梦，你就别怕痛。 张韶涵淋雨一直走，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陪着你一路不淋雨，你带伞就行嘛。今天呢，这个聊一聊如何从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判断他还是单身，或者是他已经不是单身了。听众群当中说，我有个朋友每天晚上准时出现在我们打游戏网游的群里头，然后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头像就暗淡了。OK， 缝纫机乐队这首歌是《悟空传》，这个非常不错的电影的同名歌曲《悟空传》。 我是谁？怎么一个人住？我从哪儿来？又要去向何处？好像我犯下过某一种不能原谅的错误。总觉得有些什么要我背负，每一夜都要如此忙碌，却

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这里是三合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廊坊市委第一专项巡查组专项巡查三河市三个专项清理工作动员会日前召开，廊坊市委第一专项巡查组组长杜希杰就即将开展的专项巡查工作做了讲话。廊坊市委巡查办公室副主任李培良就做好专项巡查工作提出要求，市委副书记市长刘连杰做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王凤海主持会议。廊坊市委第一巡查组全体成员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狄文革，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增禄，相关市直责任单位及各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刘连杰表示，三河市委将严格按照专项巡查组要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和汇报问题，客观实际地提供资料说明情况，坚决做到立行立改。三河市委将以此次巡查工作为契机，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真正把专项巡查工作的成效体现到全力推动全市各项工作任务落实上来。9号上午，我市召开2017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市人武部政委修焕龙主持会议，副市长张凤玲出席会议并讲话。张凤玲希望广大新兵到部队后，尽快实现从普通青年到革命军人的转变，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努力成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优秀军人，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和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做贡献。张凤玲表示，各级各部门一定会积极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妥善解决新兵们家庭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努力为大家在军营安心服役创造条件。会上，市人武部部长严峰宣读了2017年新兵入伍命令，全体新兵进行了入伍宣誓，新兵代表和家长代表做了表态发言。我市工商部门通过设立专门针对涉船人员的改造点，对近期落网的数百名传销人员进行反洗脑教育转化，有效遏制了传销人员被遣返后再次回流的现象。近期，我市组织公安工商重点镇、社区、村街，成立了18个行动小组，划定负责区域，打破工作界限，通力合作展开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传销人员的抓捕、审理、梳理传销组织人员构成，依法处理传销组织头目、骨干分子或其他在传销活动中负主要责任的人员，同时加强对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的治安管理，依法查处为传销提供租赁房屋的违法行为。工商部门主要负责认真受理、及时查处群众举报的传销案件，对传销组织者、头目、骨干依法给予顶格行政处罚，并将涉嫌犯罪的人员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由于传销人员被不良思想洗脑后，很容易再次陷入传销，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我市工商部门设立了涉船人员改造点，聘请专门人员对涉船人员进行反洗脑教育，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和家庭。改造点的设立，使参与传销人员重回传销队伍的比例大大降低，也为工商部门、公安机关深挖传销线索提供了便利。近日，市公安局燕顺路派出所配合燕郊镇政府、市工商局工作人员，对辖区上上城三季小区、苍头村、滨河森林公园北边树木的传销窝点进行清查打击，捣毁传销窝点9个、课堂2个，查获传销人员91名，并移交工商部门教育遣返，并对前几日的清查村进行回头看。至此，传销重点村翟家庄、盛屯村已无传销人员踪迹，并签订确认书。近期，燕顺路派出所在清查辖区传销行动中，在燕郊迎宾北路西侧裕泰纺织工业园内查获大量从事第5季幸福城传销人员。经了解，裕泰纺织工业园内的幸福园楼房共计3层，建筑面积10000平米左右，依

金森、痴呆门诊，隔周周一全天；眩晕、头晕门诊，周二全天；癫痫病门诊，周三全天；周围神经病与肌肉病门诊，隔周周五全天。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D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融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河北首批省内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持北京社保卡在河北燕达医院可直接报销。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 向南方，爱生活，哦，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OK， 这个时段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早安长颈鹿，有雪来陪着你。今天陪你一路上听听歌唠唠嗑啊，说一说怎么样从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可以判断出你是单身吧，或者是哦你已经不是单身了吧。听众留言说，怎么样判断出他不是单身啊，就是我平时约他，我说哎哎，哪天一块下班喝个酒啊，好啊好啊好啊，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都行啊，这表明我们俩都单身。OK， 这个时段的开场曲，周董、周杰伦《夜曲》。 4分，这里是

堂上空最美的声音。 OK，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依然是陪你一路上听听歌唠唠嗑，这里是早安长颈鹿。说一说这个如何从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判断他还是单身或者是他已不是。这个有听众留言说，如果这个男士啊不再穿白色袜子配白色裤子和白色衬衫了，这说明他找到女朋友了，审美提高了是吧。这个王杰 Annie。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恨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 王杰安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由雪来陪着你。在大陆的歌坛当中呢，陈羽凡自从出了那件事情之后啊，就宣布无限期的退出娱乐圈，之后我们大陆唯一一个男子乐团解散了。但是我们依然在心里期望着什么时候他这个无限期可以变成缩短的期限呢？羽泉什么时候可以再在一块呢？胡海泉什么时候可以专专心心的唱歌，不要再什么举杯呵呵呵的做综艺了呢？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再在一起呢？我们期待着 祝各羽泉在一起。 好久不见，开始惦记，写首歌儿来问候你。很久以后寥寥至今，能在一起也不容易。很多过去挥之不去，那是我们心灵相惜。岁月中留下了痕迹，我们永远不要分离。 现在是8:29。 享受，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充电时间。一本书，一座城，城市阅读，行走城市，行走城市。 出去旅行最好带一本关于目的地的书。欢迎来到行走城市，我是金灿。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费城，而带上的书是《睡在悬崖上的人》。作者易思婷回忆说，他小时候和哥哥讨论个人志向，哥哥说他想成为科学家、发明家、创业者。易思婷说，这听起来一点都不好玩，我想要这辈子活得快快乐乐，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没想到这句做我想做的事真的实现了，但是却困难重重，因为长大后他偏偏爱上了一些危险系数高的运动，滑雪、激流泛舟、登山、攀岩都是他喜欢的。不管怎么说，快乐就好。来美国求学的第一年，易思婷在费城经历了出生以来最冷的冬天，他却一点都不在意，心里头期盼着下雪。学期末，美国学生都回家了，宿舍里没剩下几个人，圣诞歌曲到处飘荡，眼看着就要陷入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愁绪。还好平安夜飘起雪花，易思婷和朋友欢叫着冲出室外，笑着跳着舞着，游子的自怜就这样被抛到九霄云外。第二个冬天，易思婷才体会到滑雪的魅力。那年学校举办3天2夜波可诺山的滑雪之旅，出行前对滑雪一无所知的易思婷让朋友领着她在费城市里穿梭，就为了寻找一件最便宜的滑雪裤。滑雪裤是滑雪者最重要的装备，要保暖也要防水，对于常常屁股着地的初学者来说尤其重要。一天的努力下来，最便宜的滑雪裤却仍然要69美金，这对易思婷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支出。于是她信誓旦旦地说，绝不辜负这次滑雪之旅。读一本书，看一座城。对易思婷的滑雪之旅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读读这本书，你还会发现她最爱的其实是攀岩。《睡在悬崖上的人》2013年由同心出版社出版，京东售价26.4元。 I saw you when your girlfriend sang. Let's get you back tonight. I gotta get a go, get a go, get a go, get a back. I gotta get a go, get a go, get a go, get a back. I gotta treat her right, oh, I gotta cherish her for life. I gotta get a go, get a go, get a go, get it tonight.I never should have raised my voice or made you feel so small. I never should have asked you to do anything at all. I should have kissed you longer. I should have held you stronger. And I'll wait for forever for you to love me again. All I want to do is keep it light, keep it light. All I want to do is make it right, make it right.Give you that thing, play you that song you and your girlfriend sing. Let's get you back tonight. I gotta get a go, get a go, get a go, get a back. I gotta get a go, get a go, get a go, get a back. I gotta treat her right, oh, I gotta cherish her for life. I gotta get a go, get a go, get a go, get it tonight.Oh, it's so hard, it's so hard, oh, it's so hard, oh, it's so hard. But it doesn't have to be,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it light on night. Keep it satisfied. All I wanna do is make it right, make it right.

生如烈如若梦门何故紧锁。 是没人追，我敢。

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朋友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这洒满鲜血的天空一直覆盖你我平凡的自由的无辜的勇敢的心，就是我坚信的灿烂生命。